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85集护短一。苏明峰跟着大胡子侍卫往里走去，一路上瑞王府的下人皆是朝他投来审视的目光，倒是让苏明峰浑身上下都有些不自在。可是转念一想，事已至此，再也没有回头的机会。反正瑞王已经得罪了，若不是真的，大不了赔礼道歉。再怎么样，在明棋的地盘上，瑞王总会给官家一点面子的。苏明峰这下又开始忐忑起来了。瑞王连文惠帝都不放在眼中，又岂会将他一个小小的苏家少爷放在眼里呢？况且如今苏家已经不再入世了，对于文惠帝来说，平南伯府没有任何值得重用的地方，真的出了事，文惠帝是不会为了他得罪瑞王的。幸好平南伯府还有一位苏家二少爷苏明朗，要是他真的有个三长两短，苏家也不至于绝了后。可若是瑞王迁怒苏家，连累整个府邸，又该如何呢？一路上胡思乱想着，苏明峰背后都渐渐地渗出冷汗来，连大胡子侍卫将他带到了目的地也不知道，直到大胡子提醒他： 苏少爷到了。 苏明峰这才猛地回过神来。这是在瑞王府的后院，院子里有一处池塘，在冬日的夜里，池塘的风吹在人的身上实在是很冷的，隐隐约约透着挂在树枝上的灯笼，可以看见花园中有一处石桌，石桌前正坐着两人，似乎是一男一女，看上去不甚真切的模样。苏明峰下意识地看向大胡子，大胡子开口道： 殿下在前方等候，先告退了。 说罢也不等苏明峰回答，转身离开。苏明峰看着大胡子的背影，想着这瑞王府的侍卫竟然也嚣张如此，也难怪瑞王是那个德行了，有什么样的主子就有什么样的下人，上行下效，瑞王对文惠帝不甚恭敬，瑞王府的侍卫就对客人也不甚恭敬。想一想，定京城里行事这么肆无忌惮的，似乎只有曾经的临安侯府小侯爷谢景行了。想到谢景行，苏明峰的心中又是一跳。他看向石桌前的两个人，顿了顿，终是迈开步子朝那二人走去。待走得近了，才发现桌下还趴着一只毛茸茸的白色动物。起初苏明峰瞧着那身形，以为是一只猫，那猫一样的小东西听见它的动静，转过头来嗷呜一声吼出来，露出尖尖白白的牙，赫然却是一只老虎。苏明峰想，竟然在瑞王府里养了一只老虎，虽然是只小老虎，这瑞王也倒真是特别的。这样想着，又觉得瑞王和谢景行并不是很像起来。苏明峰走到石桌前，瑞王是背对着他的，因此苏明峰第一眼看到的是坐着的女子。那女子眉清目秀，雍容端庄，熟悉的目光看过来，苏明峰失声叫道： 沈小姐。 竟然是沈妙。 沈小姐，你怎么在这里？ 苏明峰忍不住问道。 苏少爷未免管得太宽了。 漫不经心的声音响起，似乎还有淡淡的不悦。 本王的王妃在自家府上，有什么不对？ 自家府上四个字差点让沈妙喝茶的动作继续不下去，他冲苏明峰微笑着点了点头。苏公子。苏明峰的目光又落在背对着他的瑞王身上， 他做得懒散，身姿却意外的挺拔修长。借着灯笼微弱的光，可以瞧见衣领处精细的金线勾勒的流畅纹路。 瑞王殿下。 苏明峰道。瑞王没有说话。苏明峰定了定神。有了沈庙在这里，他心里反倒是不怕了。想着差点忘记了，沈庙如今也算是瑞王妃。眼下瞧着，沈庙和瑞王关系也不错。若是瑞王真的对他动了杀机，沈庙看在当初谢景行的份上，也不会坐视不理。虽然这么一想是有些奇怪，不过苏明峰还是鼓起勇气问道： 今日明峰前来是有一事询问。 说。 瑞王越是说得简单，苏明峰的心中越是七上八下。 瑞王殿下与明峰的一位故友十分相似，但那位故友已经消失多年，明峰斗胆。 他心一横说道： 明峰斗胆恳求殿下摘下面具，让明峰一解心中疑惑。 说完这句话，苏明峰就低着头，忐忑不安地等着对方的回答。沉默了一会儿，才有声音响起，依旧是淡淡的，似乎不甚在意的声音，低低沉沉，悦耳动听，却每一个字重于千斤一般的砸在苏明峰的耳中。瑞王问道： 你说的故友是不是叫做谢景行？ 苏明峰心中一动，几乎有一阵狂喜从心头掠过，不过转瞬便又逼着自己平静下来。瑞王在明旗待了也有几月了，谢景行这个名头不小，也算是明旗一个英雄人物，自己与谢景行是发小，也许有人与瑞王说过这件事。 正是。 谢景行死了？ 瑞王的声音听不出喜怒。 你说他消失了？ 世人皆言他战死北疆，尸体我也亲眼见过了。 苏明峰苦笑一声。 不过我不愿意相信罢了，如今殿下出现，明峰知道自己这个条件唐突又不合理，不过这世上总有一些事情费尽心力要去完成的。 对着瑞王，苏明峰并没有隐瞒，他瞧着瑞王这模样，似乎并不是一个胡搅蛮缠的人，似乎还有些通情达理，或许会对他的话有感，从而待他特别宽和。地上的白虎低低地呜咽了一声，瑞王从石凳上站了起来。他转过身，半张面具在风中透出冷淡幽暗的光芒。苏明峰这才发现，瑞王站起来竟然比他高了小半个头。谢景行也高了他小半个头。那时候，鲜衣怒马正少年，最是爱一心比高低。苏明峰为了这小半个头的差，倒是曾央求着苏夫人每日给他多盛半碗饭，希望能比过谢景行。谢景行那个时候还颇为鄙夷，问过他说： 你想变成第二个苏明郎？ 时间恍惚而过，似乎一切都还没有变，然而沧海桑田到底是过去了。沈庙欲言又止，瑞王问道： 你想看本王的脸？ 苏明峰点了点头。瑞王伸出手附住银色的面具，慢慢地拿了下来。邪眉入鬓，桃花双眸含情，鼻若悬胆，唇角挂着的懒散笑意几乎还在左视，那样貌到底是有了一丝丝改变，从美貌的顽劣少年变成了眼前这个成熟的邪气俊美的年轻男人，但到底还是他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，我们下一集再见。